现在有个故事我要对大家说，当今世界有种东西贵阳喊叫哟，不要以为吃哟真的舒服快乐，碰到二个东西直接就是丢丢丢不脱，吃药是给卖白粉的补助经济市场，脚鬼的生命是用金钱来衡量，沾到毒品叫命，瞧不到人生的方向，再也找不到曾经的原则和辉煌，对于毒品绝对不能产生好奇，不要毒你几句发现喊起就给整起，仔细想哈你的人生理想还有目的，如果两班打架去前途就喊诡异。几个药鬼在一起组了个药队，整管火机洗鼻子就是药鬼的设备，这种地下药队搞得自家受罪，真的我都替你们感到惭愧，贵阳现在开了好多家夜总会，摇头丸 K 粉就卖得特别贵，这种地方害到我好多帅哥娘妹，还不如几个兄弟姐妹一起去买醉，传说走到大营坡药鬼药了，而且好多发药的事业都实现了，火火还有些在白粉外面裹成灰面坨坨，想到这种画面我就觉得感慨特别多，不晓得是哪个单元哪层楼的哪家老太婆，看不出年纪这么大还是一个鬼脑壳，有人敲门那就问你找哪个耍鸡歪搞了，右手收钱左手就发药，没得钱的人就走到药柜的最底层，为了多打几板各处赢，还要对点三错人，突然间我想到两个药柜的对白，他们父母听到可能心都要滴血，药老路我找不住还想考一遍，老辈人说哪个总管自家去解决，再吹自己针只吹自己针好不好，就吹自己针真的只吹自己针，日再吹自己针就喊乱了一声，火葬场的车子开起来就帮你拉伸，药瘾发起眼睛一瞪，一看表情就晓得是六亲不认，药队在喊想法一乱，上街就给抢老白妈的金耳环，吃药的人不要这么混，动不动拿起刀就在街上抢人，还有发你这个东西制裁你们，随时把你们送进监狱的大门，药鬼些你们不要这么拽，有本事的话就来和我单帅，自家看哈你们那种火漂身材，几套就喊你读拼音植物爱拽，药鬼些不要在街上到处戳，有本事就先把药瘾解脱，都说白粉能解脱死人都能救活，顺便给你们讲世界没得后悔药，又是几个药鬼在街上摸包，刚刚伸手警察叔叔正好赶到，把他们撇到地下带起银手铐，不晓得又送到哪个农场去劳教，为了让自家搞得这么落魄，是不是农场的日子特别好过，这些都是你们自家犯的错，最后酿成这么难吃的苦果，农场的老头些都特别冲，动不动就要给你雕龙刻凤，画到身上的图案又不生动，侦查到你的身上还不准喊痛，劳教的日子真的过得苦，吃的只有白菜洋芋还没得入，一盆白菜里面就是两个油猪猪，这种日子过去哪个觉得会舒服，看到你们颓废父母伤心落泪，自家想哈老姐老妈为你们受了好多罪，为了你们的药钱还要砸，人家妈妈更不说受苦受累，无聊的朋友绝对不能堕落，想方设法都要过上好的生活，不要搞得天天逃避警察的视角，还是为了人生前途好好想哈了。